在家继续，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有差不多三个小时，讲一些基本的修行的道理。最重要是让你们做自己的经验，怎么修行，对不对？你们以前有没有学怎么打坐，怎么用功？我有决定，因为时间很短，教你们一些阿那巴那念熟悉的方法，然后这个阿那巴那念熟悉的智慧，怎么用这个方法在每天的生活，怎么用这个方法来了解佛所教我们直观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那阿那巴那念，熟悉是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所有的佛教所用的最流行的法门。为什么？因这个法门跟智慧关系最密切，我们学佛是学智慧，什么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这个是佛教的内容，那在所有的佛教的法门里面，阿那巴那念这个法门的关系跟智慧是最密切的，所以我们相信，在依照南传佛教的传统，佛自己开悟的时候是先用阿那巴念，是用阿那巴念来入定。是见神通然后开悟，这是佛自己所修的过程。所以来了解佛教的智慧，来做自己的谛言，不清楚，你们要让我了解这个出家人讲的中国话马马虎虎，对不对？是，如果好像我只能够看你们的表情，如果我看我的口音不行，那我就你们要改正我，现在讲得很清楚，你看你的表情好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体验，怎么佛教的智慧能够利益我们，专注我们的心，了解烦恼，处理烦恼，这个是学真的佛法的过程。而且如果我们有法门，我们用这个法门，我们就用体验了解佛教，做体验自己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在学佛教的过程。我们不应该相信太多理论，我们要用我们的自己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身体，来 了解佛教对我们所有的好处。嗯，如果我们这样做再算，我们是学真的佛法，对不对？嗯，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用自己的实验室，就是自己的身体体验佛教的智慧，佛教的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境界叫做什么？叫做了解烦恼的境界跟处理烦恼的境界。嗯，这个是佛教的智慧的境界。那用阿那巴那念，就是阿那巴那叫做如是出息。嗯，阿那巴那念，如果我们用智慧念我们的如是出息，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入佛教的智慧的境界。为什么在所有的法门里面，阿那巴那念跟智慧关系最密切？因为依照佛教复习这个法，如是出世是如是出世自己，它是属于我们的身体。嗯，属于我们的身体，它是四法。嗯，你们有没有学四法明法？嗯，我们佛教没有讲我，我们是讲我就是我们的四法跟我们的明法。嗯，我们的身跟我们的心。嗯，那这个如是出世这个法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四法。嗯，不过这个四法是很特别的四法。为什么特别？因它是心选的四法。心选的四法就是如果没有心就没有呼吸，我们有呼吸因为我们有心。嗯，因我们有心，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是活的，在活的对象，活的所缘。嗯，这个是不是活的所缘？它没有呼吸。嗯，这个也不是活的所缘，这个是活的所缘。为什么它有呼吸？嗯，它有呼吸。如果我的心不见在我的身体里面，那我的身体变成好像这样一样。嗯，我这个所缘是活的所缘，因里面有心，这个心的存在在里面，我怎么会知道？因我观我的呼吸。嗯，我观我的呼吸，所以我知道我有心。嗯，这个是阿那巴那念的智慧。呼吸自己，它是属于此法，好像那些外面的所缘一样。不过它是心选的思法，所以心选的思法只能够属于有生命的所缘。如是出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它表示我的心的情况。如果我没有心，就我没有呼吸；因我有心，我有呼吸。身体的情况、心的情况，两种法，就是明法跟实法，就是我的我，我的我就是我的明法跟实法，他们不断的，我们可以了解他们从我们的如心出心的过程。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努力，我们的身体有烦恼，反映在我们的呼吸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有烦恼，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两个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如果我们的入吸出吸的过程比较粗，那我们的存在的粗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心也比较粗，所以这个心跟身体，如果我们的吸，我们的入吸出吸变成很微细，是因为我们的心也变成很微细。那个时候身体的感觉也不会那么明显，所以我们的入吸出吸的过程是属于是靠我们的心，我们的微细的部分。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是我们佛教的学缘起的学的重要内容，最重要的内容。缘起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明跟色的互相的关系。他们的互相的关系反映在我们的入息出息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心变成粗，如果我们的心有障碍，我们的感觉有障碍，我们的呼吸的过程也会改变。如果我们的心变成微细，我们的心没有烦恼，也可以看出来从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怎么念呼吸，怎么观呼吸，我们就慢慢可以学怎么入智慧的境界。在我们佛教智慧的境界叫做知观的境界。知观的境界，佛教有两种智慧，知的智慧跟观的智慧。两种智慧是我们的解脱的条件。 我们有知的智慧跟观的智慧在，我们能够了解烦恼，懂得烦恼，那终于解脱烦恼。在这个学知跟观的智慧的过程，如果我们是用阿那巴念，那个念呼吸、念入息、出息的过程，变成我们的妙法，我们的妙法的妙方便。条件是我们用学用智慧，注意我们的呼吸，了解我们的呼吸，了解我们的呼吸跟身体跟心的互相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了解，念我们的呼吸，观我们的呼吸，了解我们的呼吸，那我们就渐渐可以深入佛教的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没有散乱的心的境界。观智慧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如实观境界。如实观什么？如实观所有的世间的法，所有的世间的色法跟名法为无常、苦、无我。这个是观的智慧。两种智慧，是我们的解脱，我们的心的条件。我们可以用阿那巴念，我们可以用入息、出息念，我们可以用这个法门为我们的智慧的方便。所以怎么我们观我们的呼吸？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知观的过程的程度。所以我们学知观的过程靠这个所缘，靠如息出息的过程。如果我们是修阿那巴念，我们要这样了解，在我们能够用功努力，用热忱，用努力念我们的呼吸。如果我们不够用热忱，不够用努力念我们的入息出息，那我们就无法入智慧境界，无法学直观的过程。来能够用热忱，能够用努力念呼吸，我们要了解怎么入息出息，这个所缘是我们的智慧的妙方便，发达智慧的妙方便，发达智慧的入门。很多人他们学熟悉法师还是老师教他们要熟悉，那他们就熟悉，他们觉得很无聊，就是看入出没有什么意思，那他们就 可以他们坐好久，有的坐一个星期学入息出息，一个星期再度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学用智慧熟悉，用智慧才算熟悉。如果不用智慧，那就不算熟悉。用智慧在我们的心能够发达，不用智慧我们的心不会发达。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发达？因为我们不断的念每一个如是出息，每一个如是出息要念很清楚，才我们能够入这个佛教的智慧的境界。如果我们不念，那我们就无法入这个佛教的智慧的境界，就是了解烦恼跟处理烦恼的境界。要很清楚管理这个道理。所以你们学这个法门第一条件，你们因你们了解这个如是念如是出世是智慧，入智慧境界的入门法门，所以要决定努力念每一个如是出世，才能够入这个智慧的境界。如果一个如是出世不能够念，那那个时候在这个如是还是出世的过程，你们就不是在佛教的智慧的境界。要这样学，如果能够这样学，才能够真的进步，才能够真的利益自己，利益众生，用这个法门。怎么利益自己？因不断的有没有散乱的心，不断的用有能力如实观的心。怎么利众生？用这个心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所应该处理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学这个法门，我们要不断的推自己用功念如是出世，了解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精进就是代表我们的智慧。我们用精进是因为我们有智慧，我们没有精进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这样修才能够修好。那来能够用精进，能够用努力，能够用热忱，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是在做什么，对不对？如果我们用精进努力热忱，我们不做不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那变成什么情况？调剂的情况，对不对？我们的心就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他不能够专注，他不能够用没有散乱的心。所以我们的热忱努力 念呼吸，要在一起，跟别的条件，就是彻底的了解我们是在做什么，两个要在一起，智慧要支持，努力努力要支持智慧，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智慧能够明显引我们精进，我们的精进能够成功，因我们学用智慧。用智慧的条件，如果用精进努力热忱，不用智慧就变成挑剔，变成散乱的心，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习惯不断的修定，不让心散乱，这个是我们的学阿那巴念的法门的第一步，用智慧跟用精进来不让心散乱，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步在学修行的过程是最重要的步，如果我们的基础不够稳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虽然我们可以学很高高的论文，什么理论，好像华严经教我们都懂，都是智慧的境界，没有什么障碍，不过那些理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我们的智慧跟努力的基本的条件，我们是学用没有散乱的心，有定。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方面，这个方面，这个基础修行的基础是最重要。阿那巴那念，我要鼓励大家用这个法门来不断的来发达能力，不断的用没有散乱的心。没有散乱的心是所有的功德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心散乱，我们无法，虽然我们要修功德，我们无法真的修功德，因功德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没有散乱的心，所以我们都很想修功德，不过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因我们的没有散乱的心，我们的有定的心不明显，我们的定的心明显，我们的没有散乱的心明显，那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就是在散乱的心，在没有定的心。散乱的心跟定的心的差异不一样，如果我们努力学这个法门，我们就渐渐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呼吸上，属于散乱的心的呼吸跟属于有定的呼吸的 属于散乱的心的呼吸跟属于定的心的呼吸，他们有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利益自己，利益他，用这个阿那巴念法门，要习惯注意呼吸，用稳定的心了解，稳定的心，有定的心的呼吸怎么样，然后渐渐不断打坐的时候，静心的时候，站坐的时候，站坐的时候，坐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我们习惯有没有散乱的心专注在呼吸，我们就渐渐可以学知道我们的心的情况，从我们的呼吸，如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碰到一些苦难，呼吸的情况，如果先烦恼呼吸的情况，会警告我们烦恼出现，烦恼继续。如果我们多多习惯，多多修阿那巴那念，那一定我们就渐渐可以学用专注力在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用没有散乱的心在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这个没有散乱的心变成习惯，那因我们有这个习惯，出现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念我们的呼吸，自然因这个习惯出现没有散乱的心，有定的心，那这个心才能够处理烦恼，散乱的心不能够处理烦恼。所以打坐的时候，我们要学怎么完全专注在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用没有散乱的心，用稳定的心，然后不打坐的时候，我们还是虽然我们没有直接专注呼吸，我们还是要学继续知道我们的呼吸的情况，继续了解从怎么我们的呼吸的情况反映我们的身体跟心的情况跟他们的互相的关系。这个就是真的阿那巴那念的智慧，如果我们这样学，在这个法门会真的利益我们。条件是要有耐心，要习惯学，我们佛教不相信我，我们的我就是我们的习惯，习惯好，那我们的我好；习惯不好，那我们的我不好。那这个念呼吸的习惯是最好的习惯，来培养 这个稳定的心。稳定的心才有能力了解烦恼，处理烦恼。没有修行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没有烦恼，其实他们不断地在烦恼里面。我们要学怎么用稳定的心、稳定的相，在我们可以了解烦恼，处理烦恼。那现在这个出家人他讲的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是不是我们要强调，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验室这个自己的身体来了解阿那巴那念对我们的好处，阿那巴那念的智慧。所以我要讲一些基本的修行的道理，在我所讲的意思会很清楚。那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在你们有没有习惯坐很久？没问题，大概坐，我继续讲一点点。每次大概50分钟，好不好？然后休息10分钟，15分钟，好不好？再讲，讲好。 好。 那，我们有说明阿那巴那念，就是我们的学佛教的智慧的妙方便。来了解。我们的烦恼，来处理我们的烦恼。那所有的佛教是特别强调所有的法，所有的法在世界里面，所有的法我们已经有说是明法跟思法。观的修行有两个所缘，有两个业处，业处就是修行的所缘，一个业处就是命业处，一个业处就是色业处，那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接触的所缘都是明跟色。如果我们进步我们的修行，那如果进步我们的修行叫做什么？就是不断的修行，这个是真的进步。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在这个世界能够接触的所缘只有两种，明法跟思法，没有其他的所缘。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我们也观我们的明法跟思法，我们念我们的明法跟思法的经观。 如果我们这样了解，在我们是用阿那巴念的智慧，如果我们没有不用这种了解，我们就不会用阿那巴念的智慧。那有呼吸，如果我们用这个法门阿那巴念，我们是念呼吸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我们是念什么，我们念明法跟次法。依照佛教来了解任何的所言，我们一定要直接接触它。如果我们没有直接接触它，我们不能够了解它。这个道理非常重要。阿毗达摩直接教我们，巴利文耶达玛尼达巴的达玛福西达巴，什么意思？我们所能够了解，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法，法就是明法跟次法，都是我们所能够接触、直接接触的法。这个道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接触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接触明法思法，我们接触我们的呼吸入吸出吸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接触我们的明法跟思法。这个风入吸出吸就是我们的风，身体的风，它来去这个风，它是属于司法，它是司法。观这个风如吸出吸的过程的心，它是明法。我们的明法的情观决定我们的司法的情况。如果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定，我们用稳定的注意那些条件，那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定、我们的稳定的注意、稳定的想、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喜、我们的乐，所有的修行的重要条件都反映在我们的如吸出吸的过程。这个是念呼吸的智慧。如果我们念呼吸不用智慧，那个时候我们的呼吸比较粗；如果我们念如吸出吸用智慧，那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如吸出吸会变成越来越微细，是靠我们的智慧。怎么我们念我们的呼吸，这样我们就直接能够影响我们的如吸出吸的情况。这个也是念如吸出吸阿那巴念的智慧重要部分。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智慧，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在我们能够真的努力、真的用日程在念我们的如吸出吸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心有无明，我们度孤无聊，没有兴趣管理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所模糊管理我们的所言，是因为 我们不用智慧念我们的书院，念我们的民法跟司法。所以所有的修行的功德跟所有的修行的障碍都我们可以学在念如是如是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学才能够学好，不然我们无法深入用阿那巴念深入佛教的智慧的境界，佛教的功德的境界。所有的我们的能力用修行的功德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的无明，我们的障碍都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这么我们念我们的呼吸表示我们的能利用所有的佛教的功德。这个意思清楚？如果这个意思清楚，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这个出家人就要教你们怎么放松，感觉自己的司法，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怎么观他们在如是出世的过程，慢慢学，好，那我们休息。那现在我们要学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实验室接触佛法，好不好？接触佛法叫做接触明思法，明思法就是我们的境界，我们有讲过，那我们有说明在观呼吸的过程，怎么我们的呼吸的品质，我们的呼吸的情况是靠我们的智慧。这个情况不但是关于呼吸，关于所有的所言动扬的道理，怎么我们观任何的所言都是靠我们的智慧，怎么我们了解它。不过我们是用呼吸这个方便，我们是用呼吸为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来不断的修这个道理。我们是用身体跟心接触所有的所缘，除了我们的身体跟心，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任何的所缘，因我们有眼睛，我们知道外面有什么事，我们用耳朵，我们知道外面有什么声音，那我们用六门知道所有的所缘，我们没有其他的门，都是靠我们的身体，都是靠我们的身体。我们所想的所缘，也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没有心，那 我们就不能够相所有的所缘。嗯，我们说相的所缘是平常是我们所有看过所有听过，对不对？那些所有我们所有做体验的所缘。嗯，那怎么我们管它是靠我们的智慧，不过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了解，很难了解，所以我们需要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什么道理？我们怎么管任何的所缘都是靠我们的智慧。虽然我们可以看东洋的所缘，还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不东洋的心观它。我们可以去东洋的路，碰到东洋的人，碰到有东洋的所缘，不过我们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不动扬的心，了解那些所缘。如果我们要经过一起要去外面走一走，经过一些人闹的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喝茶，讨论谁又看什么，我们就每个人看不动样的，我们走动样的路，每个人看不动样的所缘。为什么？每个人注意不一样，我们注意什么，我们的心就变成什么。我们怎么注意是靠我们的智慧。这个道理不容易了解，我们需要方便来了解这个道理。虽然这个道理是佛教的，学佛教的最重要的内容，智慧就是佛教的最重要的内容，除了这个内容以外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不过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怎么用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方便。为什么阿那巴那念是最妙的方便？因我们有说明，因我们的呼吸反直接反应我们的智慧，怎么我们观它决定它的品质，决定它的过程。那我们要用智慧接触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然后我们也要学用智慧接触所有的所缘，了解所有的所缘，我们是用这个身体接触它，没有这个身体我们什么都不能够接触。所以第一条件来能够用这个智慧接触所缘，来能够用直观的智慧接触明法跟思法，我们第一要学放松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放松？在我们的心能够放松，我们的身体不放松，如果我们还没有深入智慧的境界，那不容易放松我们的心。如果 我们已经是老参，希望我们都变成老参。嗯，那我们虽然身体很不舒服，我们的心会继续很放松。嗯，很放松。哎，我们的虽然我们的呼吸很不舒服，嗯，生病的时候呼吸身体很不舒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反映在呼吸上，对不对？不过哎呀，因我们有修好，我们的心还继续很平等的心。平常如果身体不舒服，心就越不会平淡，就对不对？嗯，如果我们有修行，虽然身体不舒服，心继续平淡，这个能力继续平淡，是因为我们用智慧注意我们的明法跟思法，跟注意如是出世的过程，是妙方便来学这个智慧。嗯，我们都需要它，对不对？嗯，一定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现在健康，它不会继续健康很久。嗯，它一定会不舒服。嗯，那如果身体很不舒服，还能够保持心平平淡淡，那意思是我们有修我们的阿那巴念课程好。如果没有这样，那意思是我们还不够用努力在学阿那巴念的课程。嗯，那阿那巴念的课程第一步有没有散乱的心，我们有已经说明，对不对？没有散乱的心的条件是什么？放松身体，放松心。嗯，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够放松，我们不能够放松心。如果就是我们初学来说，如果我们的心不够放松，我们无法学定。嗯，无法学定的功德，定的功德无量，那些无量的定的功德都是靠我们的能力放松我们的心。我们的能力放松我们的心也跟我们的能力放松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嗯，有没有？那学佛法一定要开始从最初的，从最初的到最微细的，对不对？所以阿那巴念的过程，念佛教的智慧的根本就是念，在念。嗯，念就是念身、念受、念心、念法，就是我们的念 的境界。这个念的境界，如果我们用功在修行，如果我们能够学用如是出世为我们的方便，那这个念的境界变成我们的所有的境界，我们的全部的境界，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境界。我们的什么智慧的境界？了解烦恼、处理烦恼的境界。嗯，这个就是我们有强特别强调智慧境界的范围。那来能够放松心，我们要放松，学放松身体。来能够放松身体，我们 要学怎么用智慧接触我们的身体。怎么用智慧接触我们的身体，就是身念处的修行的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能够放松身体？因我们了解身体，所以我们能够放松身体。入息出息也是属于身体。我们有说明，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身体放松，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它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条件是我们是用智慧放松我们的身体，跟了解我们的身体。怎么我们是用智慧接触我们的身体，了解我们的身体？那佛教的方便就是念四大，对不对？念四唯一。念四唯一，怎么念四唯一？我们要了解这个身体，我已经有提到，不断的要强调，不会累。我们的身体它不是活的所言，它是好像，对不对？它是好像木头一样，它是活的所言，因里面有心，对不对？这个身体是好像傀儡，傀儡一样。这个傀儡动，因为里面有心，心动这个身体，好像傀儡，我们用身子动它，手是好像我们的心，身子就是我分界，我们的分里面动我们的身体。所以分是好像身子，我们的心所用的身子来动这个傀儡，这个我们的身体。很好比喻，有没有看过风箱？风箱，以前那个金匠、木匠，金匠都是用风箱，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可以比较它跟风箱。手的奴隶是我们的心，因我们的心有心，所以这个风箱它会动。所以怎么我们用我们的心决定怎么我们的呼吸的品质？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手慢慢，那我们的呼吸变成很慢慢，对不对？长的呼吸，如果快，那变成快的呼吸。那个方向的口就是我们的鼻子，我们哪里注意我们的呼吸？鼻子周围就是好像风箱的那个管，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身体好像龟了一样，它不会自己动，是因为手痛，它龟了就走，龟了就起来坐，进行单坐，是因为心痛，它因为那些手用它手的方便，心的方便，就是风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也是属于风结，风结就是动的感觉。那这个如是出息也叫身心，身心，走的心，身心，为什么身心？因它是风让我们的身体动，它让我们的身体动，因有心。在佛教里面，如是出息也是心神的司法。身表如果我用我的手还是我的身体动，这个佛教我们叫身表，身表，身表也是心神的司法，跟呼吸一样。如果我动我的身体用智慧，我动它，动它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不用智慧，那我就动我的身体不好看，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讲话也是口表，依照佛教口表三种心神的事，如是出息、口表、身表，口表我讲我的话，我用我的口。如果我用智慧，那我的话不一样。如果不用智慧，我的话也不一样，不用智慧马上可以看出来。这样业从呼吸，如果我们用智慧马上可以看出来，自己的不但自己的呼吸可以看出来，这个心属于这个心的呼吸是有智慧的心还是没有智慧的心。在别人，如果你们习惯这个法门，你们不用学身动，你们观别人的呼吸，那会知道他有烦恼没有烦恼，他的心有安下来没有安下来，好像我们的身体怎么动，从怎么我们的身体动，我们会了解，不但自己也别人，他们是我们是用智慧，别人是用智慧动他们的心，他们有念有智慧有定用他们的身体，我们会了解。从因为什么我们会了解？因为我们自己用念用智慧用定，别人的怎么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我们会了解他们是用智慧动他们的身体，不用智慧动他们的身体。从他们的话我们会了解他们是用智慧讲话还是不用智慧讲话。从身体，从身标，从口标比较容易看出来我们有没有用智慧动这个身体，动这个石头。从呼吸我们要磨练自己，我们要练习，在这个智慧会变成明显。怎么我们的呼吸的情况反应我们的身体跟心的情况，怎么 我们的智慧观，我们的呼吸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的品质，好像我们用智慧动我们的身体，还是不用智慧动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出来，条件是我们自己有智慧，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智慧，那就不会看。那我们要说第一条件，我们要放松，好像我们如果我们要将花用智慧，条件是什么？我们放松，对不对？放松身体，放松心，在我们的花的内容会好内容，我们的花的音调会好音调，对不对？嗯，身体一样，我们放松身体，放松心，那在我们的所有的运动会很好看，会很流利，会利益自己，利益别人。嗯，从我们的呼吸也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能力用智慧观，先我们学用智慧观呼吸，然后我们学从呼吸我们扩大我们的所缘，我们学用我们的身我们的命不断的考智慧。嗯，如果我们用这个身体，我们用这个命，这个心用智慧，那我们就能够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如果我们不用这个身体，不用这个心，我们不能够利益自己，不能够利益众生，结果我们不能够入智慧的境界，不能够了解烦恼，不能够处理烦恼。那第一，放松身体，放松身体的条件是我注意，我了解我的身体的接触点。嗯，我学用智慧接触我的身体。怎么用智慧接触我的身体？我感觉他的骨头是硬，嗯，我做的时候如果我放松骨头有什么感觉？阴的感觉，嗯，对不对？可以感到阴的感觉，来能够感到阴的感觉一定要放松，才能够感到阴的感觉，骨头的阴的感觉。感到骨头的阴的感觉，才会知道我们的骨头阴，我们的肌肉怎么样，我们的肌肉软。嗯，如果我不够放松，我不会知道我的骨头阴，我的骨头，我的肌肉软，我放松才会知道。我的阴的感觉会明显，我会知道阴，阴我知道软，我会知道软，阴我知道阴。嗯，我知道这个杯子比较阴，阴我的手比较软。嗯， 软跟硬是互相的关系，没有什么固定的，没有固定的硬，没有固定的软。那我了解骨头硬肌肉软，我可以建立自己在哪里？建立自己在低阶，低阶就是硬软中轻。嗯，我建立自己在低阶里面，在我会了解这个圣地不是属于我，嗯，不是属于我，阴不是属于我，软不是属于我，地的感觉有它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够放松，我们不会了解地的感觉，不会了解地不属于我们，了解地不属于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放松。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放松，这个放松的情况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放松的身体的呼吸有一些不一样，不放松的身体的呼吸有一些不一样。学阿那巴念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渐渐了解那些道理，所以怎么我们建立自己在低阶，在无我阶，我们注意最明显的接触点，最明显的接触点就是我们哪里，我们的身体接触我们的昨天还是地板，嗯，用我们的心先在那边，先最明显的地方，再能够看得到不明显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到地阶骨头硬肌肉软，安排我们的身体的重量尽能力冰冰等等在我们的接触点上。为什么？因我们的身体的姿势也会影响我们的心，身体跟心有互相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坐姿势不够稳定，那我们一定 不容易用稳定的心，如果我们的坐姿是稳定，我们很方便用稳定的心。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了解怎么身跟心互相影响。所以稳定的身体是稳定的心的重要条件。稳定的心是阿那巴那念的修行的关键基础。如果心不稳定，我们不能够念如是出世的过程，心稳定才能够念如是出世的过程。心稳定的方便就是我们注意身体的姿势稳定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学，开始学阿那巴念，要学从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保持身体的态度稳定，身体的姿势稳定，不但打坐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站坐的时候、单坐的时候，我们要学怎么用我们的身体在稳定的姿势里面，来了解这个稳定，我们的能力用稳定的姿势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如果我们的身体的姿势稳定，在很方便放松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性放松，在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会变成越来越微细。不然如果没有那些条件，我们的入息出息不能够变成越来越微细。入息出息的过程越来越微细是我们的学用微细的心的条件。为什么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会微细？因为我们用微细的心。如果我们不用微细的心，我们的入息出息不会微细。现在没有修行的人，初学者如果入息出息变成微细的时候，那怎么样？有没有度过的过程？有没有？睡眠？昏沉。所以学阿那巴念一定要学怎么分别昏沉的呼吸跟定的呼吸，它们不一样。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初学者开始打坐放松身体，那他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心也会舒服，那心呼吸变成微细，因呼吸微细不容易注意它，如果不用努力，那因在这个情况下，因他们不够用努力，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那出现昏沉的过程，度孤的过程，所以要特别努力分别很清楚。微细的有两种微细的心，昏沉的微细的心跟定的微细的心，它们完全不一样。两个心很靠近，为什么？两个心是属于 深的呼吸，深的呼吸，慢的呼吸，对不对？我们有用那个芳香的第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用这个神地很慢，在定的情况，在空间的情况，睡眠的情况，同样的道理。不过空间的心模糊，什么都不了解，很安的心，定的心不模糊，很敏感的心。所以要学念呼吸，重要条件是我们能够放松的时候，不要混沌，要有努力精心熏呼吸，入吸出吸的过程，用微细的心熏观微细的呼吸，不然混沌。所以放松一定要跟智慧努力在一起，紧紧在一起，不然放松就变成昏沉，我们会觉得舒服。那舒服，如果没有修行的人舒服，就昏沉、模糊、无明。在学阿那巴念的过程，昏沉要跟那个放松要跟明在一起，不要放松跟无明在一起，这种放松才会慢慢领导我们走向定的境界。定的境界跟昏沉的境界、睡眠的境界都不一样，在哪里？我又说明，定的心很敏感的心，昏沉的心不敏感的心。两个心的味道可以了解在我们的呼吸的过程。所以学放松身体的时候，注意放松的时候不要混沉，要了解怎么放松，用放松跟定智慧稳定的相、稳定的坐椅在一起，在我们的修行会有进步。所以来能够放松身体、放松心，要接得舒服。不过接得舒服的时候不会昏沉。如果我们接得舒服，我们注意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舒服，在我们的修行能够进步。心会有发息，如果心有发息，心有乐，他才能够学怎么用定。如果他没有乐，他没有发息，他就不能够学怎么用定。那结果第一步，我们要学怎么放松身体、放松心，靠我们的接触点，我们接触身体 了解，如果我们是用智慧接触身体，我们就可以放松身体，我们放松身体怎么我们就放松心，我们放松身体，放松心在能够管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舒服，管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舒服的时候，在我们就可以学怎么舍，怎么感到发息，感到乐，然后舍这个乐，舍这个发息，那就变成定。这个是学阿那般念的定的过程。怎么样？放松身体，放松心，管呼吸在一个地方，管呼吸用冰冰等等的心，用冰冰等等的心的功德，那些冰冰等等的心，冰冰等等的功德，靠我们的能力不断的念每一个入息出息。如果我们不念每一个入息出息，我们无法发达那些功德。我们已经有讲过，那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怎么我们的身体接触我们的电，怎么我们的骨头硬，我们的肌肉软，感到怎么我们的肌肉刮在我们的骨头上很放，很轻轻松松的感觉，这个轻轻松松的感觉要很明显，如果它不够明显，那我们一定不可以学怎么注意我们的呼吸，用冰冰等等的心。所以第一，不要勉强马上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先要学怎么放松身体，放松心，了解怎么身体跟心它们有互相的关系。我们能够放松身体，因我们能够放松心；我们能够放松心，因我们能够放松身体。了解这个互相的关系，那感觉这个身体，感觉这个心，这个身体跟这个心，住在这个身体的心，是我们的境界。我们离不开这个境界，所有的几年也呼吸的几年是靠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要学用智慧接触这个境界。 第一，了解我们的放松的情况，跳身体的姿势，身体的重量尽能力调它平等在接触上，这个也很重要。也需要智慧，来能够这样调。了解压力在哪里，调那个压力的感觉，尽能力平平淡淡。如果身体里面有什么地方特别压力特别紧张，我们可以用慈悲观放松它，注意它，圆它，没有动过，没有障碍，送它暖的气。如果心有定，能利用这个暖的气，慈悲的暖的气会越来越明显，先了解这个道理。注意骨头硬肌肉软，骨头挂肌肉挂在骨头上，特别面要很放松，因我们要注意鼻孔周围，鼻孔周围跟我们的面有关系，所以全身体要放松，所有的肌肉要放松，不过特别面脸的肌肉要放松，要记得佛罗汉的微笑，我们的面脸挂在我们的骨肉上，对不对？要这个感觉很清楚，记得那个罗汉佛的微微笑，在这个情况下觉得很舒服，再慢慢先扫自己的身体，了解身体的重量的感觉，尽能力平等，脊椎直不过自然直，面的肌肉完全放松，肌肉挂在骨头上，微笑，可以关眼睛，如果开一点点，重要是不要注意外面的锁眼，不要受外面的锁眼的干扰，开眼睛一点点没有关系，关还是最好，然后感到身体跟心的舒服的感觉以后，再注意呼吸，所以第一我有教你们放松，对不对？感觉舒服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里面，了解呼吸出现鼻孔周围，它有来去，来去因呼吸就是分解，分解的自心就是来去，不过心的自心不是来去，要了解这个道理，要学怎么在有来去的所缘用稳定的心，没有来去的心，虽然呼吸不断的动，我们的心不要动，它留在一个地方，虽然留在一个地方，那里如吸出吸的感觉最明显，哪一个地方虽然留在一个地方，它 每一个入息的入跟出可以感到很清楚。每一个入，每一个出，一定要感到很清楚。在可以说，我们是在学阿那巴念，我们是在学永智慧，了解我们的呼吸，靠这个智慧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明法跟示法，跟他们的互相的关系。嗯。这个是阿那巴念的智慧，我们是用入息出息念阿那巴念来入这个智慧的境界。那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的呼吸要怎么样，它要微细还是 它要长还是它要短，它要怎么样，我们不会决定。阿那巴念的智慧就是了解我们的身跟心的情况，他们的互相的关系，从我们的入息出息的过程了解它，才能够用它来解脱我们的心的烦恼。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我们就无法用这个法门来解脱我们的境界，解脱我们的烦恼。要了解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阿那巴那念，佛教的阿那巴那念，为什么佛赞美这个法门为清净的智慧？因为我们不控制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影响它，我们想了解它。因为我们了解它，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解脱我们的心，不让它起烦恼。如果我们决定我们的呼吸要怎么样，是因为我们控制我们的心，我们控制我们的心，当然我们不免控制我们的心。不过学阿那巴念就是学用智慧，用自己的心，自己的身体。嗯，如果我们用智慧观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呼吸就顺智慧。我们的入息出息顺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很清楚所有的烦恼，处理所有的烦恼。如果我们的心不顺智慧，它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烦恼，处理所有的烦恼。所以了解我们不免控制我们的呼吸，我们不免控制我们的心。不过我们需要阿那巴念来了解 怎么用智慧管我们的入息，我们的出息，用智慧管我们的入息，我们的出息，我们就也用智慧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用智慧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我们就会了解怎么烦恼生，怎么烦恼灭。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解脱我们的心。这个解脱我们的心的过程，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反映在我们的呼吸上。为什么我们控制我们的呼吸？因为我们控制我们的心。我们不免控制我们的呼吸，不过我们是学阿那巴那念来用智慧，用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这个意思要很清楚。所以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精进，一定要先用一些努力。不过如果进步修行，那我们就努力会越来越不明显，智慧会越来越明显。开始学的时候努力要很明显，渐渐智慧会越来越明显。如果努力不明显，智慧不会明显。嗯，那努力是在哪里？努力是在念每一个入息出息。嗯，如果智慧够，那不用方便念它，可以直接观每一个入息出息。因出血之念入息出息的智慧还不够，他要用方便念他，不然他要念其他的事情杂念，对不对？所以看自己的程度，如果能够用长的时间没有散乱的心在入息出息的过程上，那就不用熟悉，可以直接观入息出息，了解自己的身体跟心的情况，从入息出息的过程。如果没有散乱的心，还没有那么明显，不要像你们自己很修行很好，要像自己修行不好。那所以最好先用方便，就是念默念如出。如果我们用语言念如出，那个时候念如出，呼吸的如出，不能够念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心有定，它不会念两个所缘在一起，不可能。念两个所缘在一起就是烦恼，要了解这个道理。现在你们是在听我的话，对不对？外面有声音，对不对？可以知道外面有声音，这个声音不会干扰你们。为什么？因你们专注心在听我的话。如果心有散乱，那怎么样？你们听我的话都是听外面的声音，注意两个注意在一起变成烦恼。要了解这个道理，多用这个道理在熟悉的过程。 我们的心有专注，它不能够注意两个所缘在一起。如果我们的心有专注力，它只能够注意一个所缘。观点就是在这里，要了解这个道理，多多用它在每天的生活。如果你们多多用这个道理在每天的生活，再能够学怎么用这个法门，真的利益自己，利益自己，再能够劝告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也用这个法门来不断的修，有专注力的心，没有散乱的心，这个心才会有智慧，其他的心不会有智慧。现在你们专注我的话，所以会了解我的话的意思。虽然我的中文马马虎虎，还是会了解我的意思。因你们有兴趣，你们有专注在我的话，会了解。如果没有专注，一定就会注意外面的声音，还是会注意杂念，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烦恼的开端。在注意入息出息的过程，一定要用这个智慧，没有散乱的心的智慧。这个出家人已经讲很多，不给你们机会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摄影师。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讲一点点，给你们机会用自己的实验室，然后最后欢迎大家发问。多多问，再会。